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乜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好，啲人加埋今日副添上陣啦。咁第一日嘅消息咧，就我自己喺4月初啦，啊復活節假期開始就外遊，咁所以就兩位師傅自己頂住先啦。 我哋都多謝兩位頂咗都一段時間啦。 呢啲 咁你閉關練功啊嘛。 咁啊，大家好啦。咁啊，今日 出關啦。 今日出嚟大家見面嘅，今次我哋咧就好豐富嘅內容嘅，咁我哋咧都會講一啲有關新湖玄學嘅嘢先啦。咁其實新湖玄學嚟講就係我哋一路周邊所發生嘅嘢，我哋唔用科學去解釋，我哋用玄學角度去解釋。咁但係咧有啲好有趣嘅問題咧，可以攞出嚟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嘅。我哋今日首先咧就揾阿黃師傅睇一睇阿黎明生仔定生女喎。咁我哋睇第一幅圖啦，就睇一睇嗱，咁啊呢個咧就係好似係佢嘅新女友啦，應該係嘛？ 我真係 都 係 封存，封存都係。 咁係咪佢真係懷咗孕先？ 阿 wing 啊嘛，呢個就係啦。咁啊，應該都唔會假噶啦，應該都我諗到係咪先？ 因為 嗱，點解要講呢個題目咧？其實都幾有趣嘅。我哋睇到80-90年代嘅時候咧，四大天王最早結婚嗰個就係張學友，咁啊生咗兩個女女嚇。咁啊，跟住到啊劉德華都係生女喎。 嗯。 咁跟住郭富城啦，舊年都係生女。咁我哋咧就試下用玄學角度啊，睇下可唔可以揾得出咧，究竟黎明係生仔定生女？好多人都好關心嘅。咁我見到四大天王嚟講，喂，全部都係外父相咁，咁嚇，咁都揾翻個做下老爺都好啊，同佢 即係睇下黎明會唔會做老爺。 係啊，咁啊，黎明同阿成成嗰個唔係差得好遠，可以對下親家都得噶嘛，係咪先？咁嗱，黃師傅啊，請教你啦。嗱，呢一個就網上瘋傳啦，咁我哋即係你知道，我哋人唔會攞唔到咩秘密嘅嘢嘅，咁啊，佢就聽講呢個就係佢嘅助手叫 wing， 咁啊都幾靚女嘅咁樣，咁啊兩個人咧就因為咧就日久生情啦，咁啊恭喜佢哋先啦，咁啊，咁如果你話喺命相裏邊咧，點樣去睇或者睇唔睇得到佢究竟係生仔定生女？嗱，黎明應該係第一胎啦。 唔系今日讲唔话冇人敢答 我唔知噶嘛，但系咁讲嗱，我之前喺个面相嗰个节目讲面相嗰阵都讲过啦。咁如果睇女性头一胎生仔生女就睇个人中啊嘛，系咪先？即系相信有睇过朋友 呢个系我可以亲身作证啊，黄师傅系准咗嘅， 系啊， 起码我见过一次啊。 系啊，咁啊，生仔生女咁，譬如嗱。而家喺圖片睇到咧，因為其實真唔係咁太清楚嘅，但係而家咁睇咧，我就睇到落去咧，佢個人中咧係圓嘅，就唔係尖嘅，尖啊仔，圓啊女嘛。之前都有講過啦，喺節目度。咁啊，除非你話喂佢之前可能有小產過啊，或者有生過，咁我哋都唔知嘅。咁但係如果真真正正嘅第一胎咧，喺面上嚟睇到咧，佢都係生女。 我喺你面前咧，我就靠估嘅啫。咁我係估佢生女。咁啊，但係咧，我係想佢生個仔。 咁唔係我哋想， 想即係大家都想祝福佢生個仔啊嘛，係咪先？四大天王嚟講，四個都外父。 唔係，其實啦，大家都可以引證翻㗎。譬如啊，張學友好。啊，或者啊，劉德華好啦，甚至乎啊，郭富城都好，睇翻佢哋嘅另一半咯，個人中都係圓嘅， 比較圓啲嘅，就是、生 都係生女， 生女 係啊，頭一胎講頭一胎。 咁如果今年係戊戌年係生仔多定係生女多咧？ 戊戌年生仔多生女多，我唔知道。但係如果你話 陽年，因為有時我哋講嗱，你嗰個天光地支係陽嘅話咧，嗰年係咪生仔多噶嘛？有時我哋 天光係或者分陰陽嚟計，可以咁計，但係都要睇翻當事人佢嗰個本身個面相啊命格噶嘛。咁如果你話單憑統計學嚟講，你啱啱講係啱嘅，陽天光係嘛？普遍嚟講。 講係真係 生仔，係 啦， 生仔係 啦。陰天光就生女多過一年啊。咁但係如果你話針對翻佢一個個人嘅面相睇咧，呢位叫咩名啊？ 阿 wing 啊 嘛，叫 wing 生女咯啊咁睇。 咁如果我唔睇佢，我睇黎明得唔得咧？又 睇黎明睇唔到啊，睇母親嘅， 即係通常都係睇母親比較多啲。 睇女性嘅，係啊。 咁咧就我哋咧就嗱，黃師傅就講咗啦嚇。咁佢就話阿 wing 應該就係生女比較多啦，好似預產期都係好似喺九月十月， 唔知 佢話有三個月啊嘛，好似 呢啲我就 即係咁上下啦。咁我哋都係八卦答咗，我哋冇小道消息啊。咁我哋咧純粹嚟講，用一個面上去睇下。好啦，咁我哋睇下佢啦。我想問下啦，佢黃唔黃膚咧？ 黃黃膚 係啊，咁啊，例如 個鼻幾靚噶，個鼻又直又夠高，咁佢係享膚噶呢個 享，即係享到福嘅， 係啦，享到福噶鼻直啊嘛，又夠靚，咁啊呢個嗰個咩嗰個官呢個宅阿公呢個位個鼻梁啊，叫鼻 梁 夠高啦， 鼻梁夠高， 係啊，雙拳都而家咁睇到都有肉。 佢都曾經離過婚嘅喎，聽講話。 咁真係唔知。 係呢個八卦雜誌有寫， 八卦雜誌 有寫，我只能咁講，係咪我哋唔知？八卦雜誌 冇睇 嘅。 不過我哋純粹係從上學嘅角度去即係睇一睇咁。咁希望咧佢做到黎明嫂啦，又旺到黎明啦， 又享到夫福啦， 係享到夫福啦。第一胎生女唔緊要嘅，第二胎生仔。 咁但係而家生女其實係好嘅喎，好多都話。 其實都冇乜所謂㗎啦，依家嚟講到生仔生女都冇乜所謂，最緊要就 孝順， 平平安安啊， 平安 孝平安啊，開開心心咁就得啦。咁我哋第二個題目咧，就今日咧就有啲讀者咧就係問我哋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度咧就花少少時間講一講啦。就點解要講一講咧？就係話有一個讀者咧，就係佢哋咧由荃灣搬咗去元朗之後咧，兩個小朋友都點解入咗間屋裏邊咧住咗一排咧，都係腸胃唔係幾好嘅咧咁樣。咁啊，因為嚟講咧就係話嗰個時間咧，咁我就閉咗關啦咁樣。咁我就話直情不如，咁我喺呢個節目嗰度略略咁講一講啦。咁大家都可能咧會聽過咩叫水土不服。南方人去北方咧，好多時真係水土不服嘅。咁我哋喺玄學角度或者喺風水方面嚟講，我哋要做啲乜嘢先令到佢哋去到嗰度能夠服水土？好啦，有啲少少嘅儀式或者一啲小貼士咧，就話俾大家知嘅。嗱，我哋嚟講咧，就去到一個新屋裏邊咧，通常我哋都會開水喉飲水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嚟講咧，嗰啲水嚟講，因為你新到新嚟到，同埋去嗰個附近，佢話食佢啲嘢啊咁樣，可能咧就唔係好習慣，咁啊好多時都會出現腸胃炎嘅。咁我哋搬屋嘅時候嚟講咧，我哋通常會點樣咧？咁我哋就同啲客户講啦，或者同啲人講咧，就係話，首先你喺舊屋嗰度要裝一樽水，嗰樽水係要煲過嘅喎。裝一樽水，好啦，裝一樽水，呢樽水嚟講咧，就要帶翻去新屋嗰度。好啦，帶翻 舊屋帶新屋， 係啦，舊屋要帶翻去新屋。咁去到新屋嘅時候嚟講咧，就要攞個煲，咁喺水龍頭嗰度咧，我哋就要開啲水，咁開啲山水出嚟，就將舊嗰個樽嘅水咧一齊倒埋落去，去煲。呢個叫做陰陽水，即係話。嘅意思就係話 一舊一新， 係啦，一舊一新。你以前咧就將你自己服水土嘅帶翻去不服水土嘅地方。 你陰陽嘅意思係呢一 part 咧，就用舊水同新水嚟當作一個陰陽嚟調和佢咯。咁有冇話要嗰個幾多公升啊？即係個量啊？ 哦，唔需要嘅，唔需要嘅，唔需要嗰個煲一大煲嘅啫。即係以前古人都係咁樣啊，煲一大煲嘅。咁樣咧。就通常咧，依家嚟講咧，做呢個儀式嘅時候咧，煲好咗之後，咁梗係100度滾啦，滾好咗之後咧，倒起咗部分佢，可以我嚟飲嘅。一部分咧，少少地都得噶啦。意思，扭條毛巾抹下個身，我嚟沖涼嘅。好啦，跟住剩翻啲，仲要剩翻啲，剩翻啲做乜嘢咧？擺三個銅錢落去，擺咗三個銅錢落去之後，等啲水涼咗之後，將呢一煲水。將嗰啲水就灑出個門口嗰度，我哋要話俾 土地之 即係陰神啦，地界神啦， 冇錯啦，話俾啲地神知啦。咁我哋係嚟到呢度啦，咁啊希望咧就小朋友、大人、小朋友都好啦，咁啊住得安安樂樂，係啦，食啊同埋飲都健健康康嘅。咁咧我哋又解就呢一度咧就講一講咧，就希望呢個讀者咧。就了解咗呢一樣嘢之後咧，就自己做都得噶啦。因為咧，其實咧就做呢、這個做呢樣嘢之前咧，其實都仲有啲功夫嘅。不過咧，就佢單單問到話水，即係水土不服嘅問題啦。咁我哋就略略就講一講咁樣，希望咧就可以再做翻都得嘅。 嗱，你講緊呢個亦都有個問題咧，就係、是、譬如話你舊屋去搬新屋嘅時候咧，日子啊，同埋嗰個即係、就是、入去個時間咧，係咪都要考究一下？一般嚟講， 黃師傅 係噶， 係咯。 咁首先睇下當時搬屋嗰個主人家有冇孕婦啦，係、嘛？最緊要 佢有孕婦，我覺得都唔好搬住。 但係有啲冇辦法嘅，有啲可能租約滿啊，或者要交吉各方面嘅原因啦。咁啊，要擲翻日子，唔好衝到佢嗰個胎啦，嚇、唔好凍到啦。咁啊，睇個胎神位置啦。咁同埋揾翻個貴人時啦，最緊要啊！貴人時一即係一有咧，咁其實都係其實可以話包羅萬有，啲吉事都包圍住佢噶啦。咁啊，對佢個氣場啊，各方面都係有增長啊。 係咪通勝入邊睇曬 嘅？唔止嘅，有時要如果可以要計埋佢命格， 加埋個命 命格同埋或者佢嗰個方位啊。啊！即係盡量個資料越多，咁啊越豐富，咪越夾得多啲咯，咁樣咯。咁有啲啊可能唔知佢方位，即係有啲啊淨係揾我哋擲一隻，啊咁我咪用佢個命主命格嗰啲去計咯。咁如果知埋方位，咪夾埋。 我真係見過有啲搬屋咧冇擲一嘅，我有一個近親就係啦。咁佢哋咧就唔係信道教，唔係信佛教嘅，咁佢係信西方宗教。佢係真係唔信呢啲嘢。咁啊點知道真係搬屋嘅時候咧，就撞崩咗嗰、那個。嗰、那個組合櫃成忽冇咗，嚇咁咪真係大問題啦！咁啊，同搬屋公司嗰啲人咧，直情喺間屋嗰度拉佢。 我哋講過啦，以前搬屋呢啲就係大一難仔嚟啦。 佢唔係一次喎，佢唔係一次喎，佢幾乎次次搬都有問題嘅喎。唔知點解喎？ 唔好搬咯。 咁啊，好得意喎！次次都同人哋喺度拗到唔 清 楚。唔 係㗎，你阿師傅啊，你知搬屋係一樣好心理 大事嚟， 心理創傷嚟。 唔係，我哋中國人搬屋嚟講係一件大事嚟㗎嘛。 可能人性為忌， 唔可以。即系唔可以苟且噶，即系唔可以即系话随随便便嗰啲咁，因为我哋帮啲 帮 啲 信 嘅，帮啲朋友咁，咁你都系打个保险系数好高啊嘛，你赚个靓日子，咁啊好简单，你赚咗个靓日子，可能嗰日咧就又天清气朗啊咁样系嘛，啲搬屋工人个都笑口微微嘅咁样， 最怕嗰啲减埋嗰啲危日啊破日啊， 系咯，咪就系咁样。 搬屋就大， 我搬过几次屋啊，我都好开心噶，搬得到，因为唔使自己搬出嚟。好啦，嗱，咁我哋今日咧讲翻个正题啦。咁我哋咧今日嘅主题咧，麻烦你咧就第一张 PowerPoint 先咧。咁我哋今日个主题咧，其实咧，我哋第一个章嚟讲咧，我哋其实叫灵动数字嘅。讲一讲咩叫灵动数字咧？灵动数字嚟讲咧，数字嚟讲同人嚟讲咧，就叫做不可分开嘅， 即系息息相关啦。 系咯，一出世嘅时候，我哋已经系有身份证啦，你 passport 啦，系嘛？咁啊，依家嚟講誒車牌都好似同身份證一樣噶嘛，車牌又一樣啦。咁啊，最常見、最常見嘅咧就係手機號碼，因為我曾經咧就開班咧就講過咧點樣去揾呢一個手機號碼係適合自己嘅，千祈唔好人哋話一講啊，哇一路發咧就係啱噶，咁啊六發六發啊八八就一定係啱，係要配合自己本身個命卦嚇同埋個數字咧先可以嘅。咁好啦，我哋首先咧就可以講解下。那個數字其實點樣嚟嘅咧？咁我哋睇翻我哋中國啦，咁我哋歷史裏邊咧就曾經咧有記載過咧，中國有三本易經，黃師傅嚇，連山易、歸藏易，有啲叫做歸藏易嘅喎， 係啊，都有 咁樣 有咁嘅講法。 咁我哋依家流傳緊同埋我哋最常見嘅咧就係周易啦， 或者稱為易經， 稱為易經。咁好啦，個數字咧，咁我哋中國嘅數字咧，其實都好多成語啊，同埋用數字咧去睇好多嘢嘅。嗱，一太一太極代表混沌，嗱一咧就生咗二嘅《道德經》裏邊，二生三，三生萬物啊嘛。咁啊，二合為一。嗱，有三係咩？有三才啦，我哋道教有三清啦，三為一體啦。四有四象運行， 都是易经而来的，这些用语，天三地四，我们有四书，有五经，有五帝，有五行，有五乐，好得意喎！我哋中國真係得五岳嘅，揾到個岳都好似少啲喎，係嘛？啱啱 你人都係五臟啦， 五臟係啦，都好巧嘅喎。 五臟廟啊， 六啦，有六合啦。嗱，其實我哋大家咧經常去買六合彩咧，其實就係來自易經啊。 六合 啊嘛，咁啊，梗係六神無主，六根不正，即係六根清淨啦。調翻轉七夕，七天就做人，咁啊，七天做人係咩啊？係咪講緊聖經嘅七天做人？係係嘛？咁啊，有七星咧，咁啊。有啲傻傻奸奸嗰幾個啦，竹林七賢啦，係嘛？咁啊，八字有八卦、八仙、八陣、八大金剛。咁啊，九州、九天、玄女、九陽、九代單傳。咁啊，數字嚟講咧，中國用嘅數字嚟講咧，就用得好恰當嘅。咁而且嚟講咧，我哋睇翻隔離嗰個雙生雙克嗰個圖， 係啦，金水木火土嘅圖， 係啦。 其實如果可以正確讀木火土。金水 系啦， 由个东面开始读落去。 咁点解要摆呢个图落去呢？因为咧数字里面咧系代表唔同嘅卦，唔同嘅卦嚟讲，佢哋本身系有唔同嘅五行，系咪啊，黄师傅？ 系啊。 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咧，一支木嘅卦咧，佢系可以生一个火嘅卦，咁可能系比较有利啲嘅。咁好啦，咁我哋再睇下一章啦。下一章嚟讲咧。這個就很多人都見過了，河圖洛書裏面啦，這個九星配卦圖，因為左邊這個來講就是古書裏面的圖的，但右邊裏面來講呢，我們通常如果我們是用數字去預測一些東西的時候呢，我們通常是用先天八卦。先天八卦來講，這個乾卦呢，你見到呢就是後天呢，就是一個狗仔位的，狗呢就是離火，是離卦的那個位置。咁其實乾嚟講咧，先天八卦嚟講咧係屬一，咁啊對卦嚟講咧就係二，即係喺左邊嗰度一路落去嘅。咁我哋但係我哋用呢、這個測呢一個手機啊、身份證號碼嘅數字咧，我哋通常係用呢個先天八卦嚟配嘅。咁我哋就好少比較少用啲後天八卦。咁大家可以注意，因為點解咧？你可能睇完我哋呢一兩集講完之後咧，你哋自己都已經識睇你自己個，咦？哇！原來呢個手機號碼唔係幾啱我嘅喎，可能個手機號碼嚟講，哎呀，點解我仔咧唔肯讀書嘅咧？可能喺手掛喺你手機裏邊咧睇到一二嘅，好有趣嘅呢樣嘢。好啦，我哋或者睇下邊咧，再另外一幅圖啦。嗱，另外一幅圖係咩咧？嗰個命卦圖啊！個命卦圖， 轉一轉個圖， 轉一轉個圖，麻煩你嗱，呢個命卦圖咧，我哋係花咗少少時間，咁啊做咗出嚟啦，其實吸出嚟俾大家睇睇。咁你大家睇睇你自己本身出世嗰年咧，你自己本身係屬於邊個命卦？但係要睇咩咧？要睇農曆，唔好諗住話我1951年出世，咁我一月，咁可能未立春嘅，未立春嘅，咁咧你就可能嚟講，你係屬於坤卦嘅，你唔係屬於巽卦嘅。咁自己咧就用呢個你農曆嘅出生嘅時間咧，去配一個命卦。嗱，若果知道自己嘅命卦係相當相當之有用嘅，咁我哋咧就平時嚟講咧，譬如話，點解你同你爸爸成日都嗌交嘅咧？咁我哋就攞你支卦命卦同你爸爸支命卦一結合，咁我哋又睇到出嚟咧，究竟64卦屬於乜嘢卦？點解你同爸爸嚟講相親相愛，但係把口咧就硬嘅成日喺度拗撬嘅咧咁樣？咁大家嚟講咧就可以咧，唔使話俾你啲親人知㗎。咁你問佢出生係邊一年咧，咁你就將自己支卦配埋佢支卦就可以查得到㗎啦。嗱、呢個命卦圖咧，就大家咧就可以睇一睇你自己屬於咩命卦啦。咁我哋啊快少少啦，因為要進入一個比較有趣啲嘅。好啦，跟住我哋下一張圖咧，我哋睇下嗰個五行相生相克。嗰、那個數字的屬性和嗰支卦啦，咁啊勞煩啊黃師傅啦。 咁譬如而家大家睇到啦，有一咁啊坎卦，咁啊屬水噶啦，五行當中咁都係主桃花人緣啊、膽大啊、勞動啊咁樣。二咧呢一個就係屬土嘅坤卦啦。咁啊，如果喺方位嚟講就係西南方啦，坎卦就北方啦。咁土咧其實依個咧，如果係在識呢個元空飛星的朋友，其實都知道噶，好多都知道係代表咩咧病啊， 啊，亦都代表保護啦，因為佢係坤卦為土啊，土係一個大地，大地係啦，為母體啊，咁一個有個保護嘅作用嘅意識啦。咁而三咧就木啊震卦咧，震卦就震為雷，咁啊都係是非啊、刁難、任意嗰啲，即係任意妄為啊，或者比較怒躁啊咁樣啦。咁啊四個巽卦咧就巽卦，大家都其實喺屋企嘅家長朋友們都好關心噶啦，成日話誒我睇風水想揾個文昌位俾小朋友讀書寫字，等佢聰明啲。咁呢個就係巽卦四啊。咁就係代表文昌、文曲、文章啊，一啲 藝術啊嗰方面 咧，一啲對同頭腦有關嘅 嚇。 咁啊五咧就係成日大家都聽到啦，五就屬土就五黃啦，係其實係一災星嚟嘅。咁所以咧佢包含住呢個意外啊、毒藥、細菌、病毒，甚至乎可以話一啲災難嘅嘢咧，咁啊都包括埋噶啦。咁啊六就係乾金，即係乾金咧就是、乾卦。就同一啲財啦有關嘅，偏財還財，領導，領導意思即係話乾為父啦，咁所以咧一啲掌管，即係啲主管級啦、領導級嘅人物啦，咁啊同呢個都係有關嘅數字。咁啊七咧就係一個都係屬金嘅對卦，咁對卦為口，咁啊所以同口舌破財啊、鬧人啊嗰啲咧、任性啊呢啲咧，全部都 代表少女喎。 係啦，如果喺男女嚟講，佢係代表女性，但係就少女咧。 啲女仔好中意噼里啪啦咁鬧人啊，呢啲就係呢支卦。 冇錯啦，咁啊如果睇翻再嚟土就係八仔艮卦，最簡單正財。即係逢係一啲正常嘅收入啊，都係納入正財。而如果頭先講到啊，乾卦嗰度還財啊、偏財嗰啲咧，就唔好搞錯，以為係啲非法財喎、啊。即係其實呢啲咧就屬於一啲唔係非經常性嘅收入，咁啊，所以為之偏財還財咁解啫。咁啊，九就離卦，咁啊喜慶。啲婚宴啊、嫁娶啊，咁啊都係凡子都係離卦，咁啊五行當中係屬火噶啦，啊咁樣。 今年嘅流年飛星就係 九入中， 九仔入咗中啊嘛。 所以之前都有講過啦，今年嫁娶嘅婚事啊、生仔啊啲都會特別多 嘅，特別多啊。今年 相對地好，緊有唔好嘅。不好啊，火災啦！ 好啦、啊，大家咧就記住呢九支卦咯。如果你自己個命卦嚟講咧，咁你可能都會睇得到自己同，譬如你係屬於坎卦嘅時候咧，如果女仔你就，咦，原來我好多桃花嘅可能，我人緣又好好嘅，但係咧坎卦嚟講亦都解作。膽大妄為喎、因為奇門遁甲裏面嘅天逢星咧就係坎卦啊嘛，係嘛？同埋咧就嗱，其實講勞動咧就坎卦嚟講咧就應該係叫做流動比較多啲， 係因為屬水，水 係啦，屬水比較流動咧就比較多啲。咁如果你睇到自己本身個出世嗰年咧，就配翻你自己本身嘅命卦咧，你大概咦係、哦，咦我原來我係屬於巽卦嘅。咁原來我都幾中意寫下文章啊！咁我都拉到一手好嘅二胡啊！咁樣你自己諗一諗嚇、啊，自己對號入座， 即係對啲藝術性比較高， 藝術性比較高少少。 如果係巽卦嘅朋友， 係啦，你話若果一間屋裏邊嚟講咧，咁啊一四同工啊，梗係靚啦，啲小朋友係嘛，即係讀書就好啦。你話嗰個二仔同埋五仔走埋一齊嚟講，個爸爸咧係個五嘅。個女咧，或者個仔係二咧，咁就大 鑊。二五交加， 二五交加啊！嗱，咁所以啦，你哋翻問下你阿爸媽媽佢哋嘅命卦係點樣？你哋睇下點樣同佢點樣相處？ 咁如果係震卦講嘢都大聲啲， 大聲好多 啲咯， 大聲 係嘛？如果震卦， 所以嚟講咧，你命卦你配命卦之後嚟講咧，你如果同屋企人住，你大概知道同佢哋之間嘅嗰個感情啊，或者你同佢之間嗰個相處之道係點樣，係有好處㗎。你了解多啲啊嘛，哦，原來佢好中意咧，四仔咁，原來啲爸爸媽媽好中意睇粵曲啊，好中意睇 opera 嘅嗰啲咁樣，咁你咪買多啲飛帶佢哋睇，佢哋咪開心好多咯，係嘛？好啦，跟住嚟講啦，呢個比較重要啲㗎啦，咁我哋咧就下一張咧，咁我哋嗱，我哋好簡單啦，我哋依家嚟講香港。依家已經手機咧就去到八個字嘅，已經即係八個數字啦。外國嗰啲有啲仲唔止喎， 係 嘛？咁嗱，八個數字嚟講咧，咁我哋就睇啦。呢個好重要，睇六親嘅宮位。 咁你將你自己嘅手機咧後邊嗰六個數字咧，按照我呢、這、一個呢、這個 PowerPoint 咧，你哋就會知道個排序得啦。首先點解 XX 嗰兩個唔要呢，那個是電信公司給你的， 即是五字頭號、六字頭、九字頭號、那些都不得你選擇的， 是的，不得你選擇，那個跟你沒什麼大關係，即如果我們在這個、在述數裡面來講，我們是計後面那個，那你說去到再加個第七那個呢，先我們再研究，因為現在來講一般就算是 八字， 是的， 八個號碼， 那我們看你拿你的手機的號碼出來減了頭那兩個號碼，你看到呢，第一那個就是父親宮來的，第二那個就是母親宮，第三那個代表了你自己，因為父親母親就生你嘛。好了，跟住你娶老婆結婚，那麼第四那個呢就是配偶，那麼第五那個呢就是你的兒子和女兒，那我們現在的排序就是這樣的。那你看到你自己這個號碼之後呢，那你就會知道，咦，原來爸爸嚟講六係乾卦嚟嘅喎，乾卦嚟講可能爸爸都幾叻喎，可能係擔當領導人啊、 高層 啊、 管理層， 係管理層咁啊。嗱，媽媽嚟講就坤卦喎，二字喎，係咪啊？二字嚟講即係媽媽嚟講點啊？即係對啲仔女非常之好啦，保護性好強嘅嚇，由細到大都非常之錫佢嘅。 咁如果假設咁啱個二係變咗個三字，咁啊震卦嚟嘅咯喎。 咁啊係啊，震卦 就噼啪啦嘅 咯，老嘈。即係爸爸媽媽嚟講咧，好中意喺度講嘢啊，咁啊又中意食嘢啊，噼哩啪啦嗰啲個，可能係咁樣啊嚇。咁如果睇自己咧，自己係個八字，八字嚟講就當運嘅。咁如果啱啱手機裏邊嚟講係屬於呢個宮位嘅話咧，咁啊比較好啲啦。因為點解咧？八係屬於正財。咁配偶就七仔咯，点啊？你个配偶，如果配偶系七仔咁啊，点啊？啊，好多嘢讲啦。咁啊，可能嚟讲咧，就同个老公成日都揞佢，系嘛？因为佢有财啊嘛。咁啊，八仔喺度啊嘛。咁啊，儿子咧，儿子就一仔啦。咁啊，一仔嘅活动性就好强嘅，而且嚟讲咧，就天生可能咧都好多桃花嘅，人缘又好好嘅。咁個女仔嚟講咧，就四仔咯，去咗 聰明伶俐咯， 係啦，讀書又叻啦，嬌俏可人啦咁樣。嗱，如果你自己將自己嘅手機就咁先拆咗頭嗰兩個數字出嚟，再睇翻呢幾個宮位，嗱呢幾個宮位只係一個好基礎。我哋跟住之後嚟講咧，我哋話俾你知係點樣去配翻咧，你自己同呢一個手機裏邊嘅關係，同埋應該點樣係揾一個適合你自己嘅手機嘅號碼。好啦。第二點嚟講咧，身份證都係，但係身份證同車牌有少少唔同嘅。身份證要調翻轉嚟睇，係點樣調翻轉嚟睇咧？因為我哋身份證後邊有一個括弧嘅，括弧嗰個字我哋唔要，咁我哋由後邊睇。 但係身份證冇得揀嘅喎。 冇得揀㗎。冇得揀㗎， 即係整定嗰啲。 身份證就等於你個命運咁 樣。係啦，整定㗎。因為咧，身份證嚟講有六個號碼嘅，嗰六個號碼嚟講咧，亦都可以代表咗由後邊嗰個咧。其實手機都係嘅，但係身份證有少少唔同。身份證咧，其實係可以話俾你知，你係代表咗你一生之中咧，由後尾嗰個號碼嘅卦一路開始去到前邊嗰支卦，你究竟係發生咗啲乜嘢事？你從中間嘅過程究竟係點樣嘅？ 咁如果咁啱佢個身份證 number 當中有個零，嗱簡單到最尾個數字，你就由尾數上嚟嘛。咁佢第一個開頭就係零啦，咁會點咧？ 嗱，零嚟講就跟前面嗰、那個，譬如話六零八。咁咧就變咗咪咩咧？咪變咗六六八咯。 哦， 咁樣去跟嘅。 但如果第一個嘅話咧， 好少喎，比較少喎。 如果真係第一個咁啊，冇噶咯。 比較少，第一個嗰個唔計噶啦，嗰、那個唔計數噶啦，嗰、那個就。但係嚟講咧，就有啲嚟講咧，就喺外國咧，或者依家嚟講零字咧，其實代表逆馬嘅，即係奔波勞碌咁。但係通常都唔會計嘅呢一個。咁樣嗱，車牌又係嗱，車牌依家嚟講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因為車牌已經可以全部英文字，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就點樣去計咧？我哋都係用英文嘅序數去計啊。譬如如果你嘅車牌 AABB 咁樣咧，你就用翻1122咁樣去計，即係如此類推咁樣去計。 即係簡單到我一至九就由 A。開始數九個 number， 係 A B C D A B C D E F G H I 之後， 即係 I 之後到 J 又當翻 一，冇錯啦， 跟住又數九個咁樣， 係啦，咁樣去計咯。 因為依家嚟講咧，因為好多自定嘅嗰啲車牌啊，就有啲成係冇數字噶嘛。嗱，我哋今日咧暫時上集咧就講到呢一度，咁我哋休息一陣，一陣間我哋另外有一個話題嘅。